马太福音第23章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先复习一下。自从马太福音第16章，耶稣在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告诉门徒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受苦，被杀，就是被钉十字架，但是第三日要复活。所以从第16章一直到20章，耶稣好几次一直不断地跟门徒说，并且耶稣就是定睛往耶路撒冷去，门徒也害怕，他们知道耶稣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并且他一直跟他们讲，他就是在那边要受死，然后复活。那在21章，耶稣就进入耶路撒冷。那21到25章都是发生在 那同样一个礼拜，耶稣是礼拜天进入耶路撒冷，然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耶稣都是在教导人，也是跟宗教领导人有一些冲突，耶稣也是行了一些神迹。然后26章呢，耶稣就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也就设立圣餐。然后27章就是礼拜五，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上。然后28章就是耶稣复活，又是礼拜日。所以从21章到28章都是一个礼拜的事情，一个礼拜当中的事情。所以21章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已经开始跟这些宗教领导人有一些冲突。22章上一次我们就看到耶稣跟他们的冲突是越来越厉害这些宗教领导人、法利赛人还有撒都该人都是找耶稣的麻烦，要试探他，要找他的把柄要让他跌倒，但是耶稣每次都胜过他们，他比他们还厉害，可以这么说。那22章最后46节，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眼耶稣问他们的问题，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再敢，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所以最后他们就是放弃了。但是23章虽然耶稣没有再跟他们辩论，但是他整个23章耶稣都是在责备这些同样的法利赛人文士，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要看耶稣如何责备他们。那先我们就先看第一阶段，就是1到12节，马太福音23章1到12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现在我们一小段一小段看。首先1到3节，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所以这些众人应该是包括一些这些宗教领导人、法利赛人、文士，因为他们之后就会说你们，所以表示说也有他们在当中但是也有其他的众人，也有耶稣的门徒。那所以耶稣也不管，他也曾经很多次就是直接的面对面的骂这些法利赛人，现在整章他都在做这个。好，第二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意思是说文士法利赛人他们 就是在圣经的教师的位置上，摩西曾经教导、上帝的子民、他的话，他的律法。那现在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也是教导上帝的话，旧约里面上帝的话，所以因为这个是一个蛮尊敬的位置，他们应该尊敬这个位置，并且当他们根据、摩西的就是圣经的话的时候，他们应该好好的听，他们也要做他们所吩咐的、所以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所以但是我们要了解，就像之前还有之后，我们会看到他们有时候越过超过，其实很多时候超过上帝要他们教导的，所以当他们越过他们应该教导的，当然不要遵守他们，但是他们如果做他们的工作，好好教导上帝的道，那你应该、遵行的。所以他们正确的讲的时候要遵行。那继续第三节，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说清楚上帝的道，但是他们行不出来，所以不要效法他们所做的。好，可以说是他们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说但是没有做。好，这个是一到三。那第四节所以第三第四节第四节说，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所以我想这个第四节主要的意思是说，他们的教导比上帝的律法还严格，就是意思说他们很细，他们、其实上帝的律法比他们的律法严格，但是他们加很多、很细的律法，然后这些是 很烦恼、百姓的，所以他们叫他们做很多很细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也都没有做，所以他们又教导别人做，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做，跟第三节差不多。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越过上帝的律法，所以当他们加很多他们自己的传统，那不一定需要遵守这些、如果是违背上帝的道，当然就是不要遵守这些。好，接下来五到十二节，我们现在一段一段会看他们的罪，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五到十二节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要百姓，要众人称赞他们，要他们称呼他们很尊敬 的称呼，像拉比就是老师，或者、这个父就是像那个教会里面的父、还有这个师尊，他们喜欢听到这些 很威严的这些称呼，但是说你不要、就是受这些，因为其实只有一位是真正的天父，应该有尊敬的位置。其实当时他们用父那个字，这个希伯来文的字，主要是指你们的他们的祖先、或者一个伟大的人，那不是一般的父亲。当然你要叫你的父亲父亲，但是这些是不同的、称呼，并且他们就是喜欢别人，所以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很爱听别人的好话，并且他们就是很骄傲要这些。所以很多例子在这边就听到他们要别人的称赞，但是不管、他们、上帝要他们所做的，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骄傲、所以第十一节你耶稣说，就像之前、在第二十章所说的一样，你们中间谁、伟大，谁就是要做你们的用人。所以 真正的伟大的不是你坐在这些好的位置上，或者别人称呼你怎么样，就是你服侍其他的人。等一下、之后我们会回到这个。那第十二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他们的问题就是把他们自己弄高的，但是耶稣说他们会降为卑。你应该自卑的像做别人的用人，应该像一个小孩子，这个也是我们看过几次，特别是十八章、十九章、那上帝就会、就是给你们升高。好，之后我们也会回到这个。我先念十三到二十四节好了。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上帝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23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好，那我们继续看13到15节。好，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是他们错误的教导，所以他们很热心要其他的人认识上帝。虽然他们的上帝已经有一点走歪了，但是他们要让他们认识这个上帝。但是呢，他们的教导是错误的，所以虽然他们很热心一直拼命要人认识他，但是他们自己的教导是错。所以他们因为他们信的错，他们会下地狱，并且他们的教导也会使其他的人下地狱。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话。其实耶稣通常没有这么清楚说法利赛人他们会下地狱，并且他们也是使其他的人，因为他们错误的教导也是使其他们下地狱了。所以这个就表示说真的这个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圣经也就是这么说，雅各书3章1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或者老师，圣经了老师，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 的审判的判断。上帝会多的就是更严谨的审判这些做圣经老师的，做牧师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位置是很高很尊敬的，但是他们错误地错误地教导，很可怕的事情，他们自己下地狱也是使其他的人下地狱了，很可怕。好现在接下16到24节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主要是注重没有那么重要的东西然后重要的东西他们忽略了。所以前面有一些例子，16到22节他们谈到什么是让你应该因着什么而发誓所以首先就是16到22节是关于应该如何起誓指着殿起誓，指着金子启示，只是这些奉献启示。那他们就是注重没有重要的东西，就是奉献这个金钱，但是重要的是上帝的殿，上帝自己就是住在这边，这个是关键的，这个是让这些金钱这些奉献重要的，这些是尊贵的。所以他们错误的这方面 那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就二十三节，他们也是很细的遵守一些很细的这些律法，有些也是他们自己加的，但是呢，他们忽略最主要上帝要他们做的，要他们的态度应该有的，这个就是二十三节，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耶稣之前在马太福音也是骂他们这方面，他们很多他们自己的传统、很细的律法，但是最主要的上帝要我们做的，他们完全忽略了。好，那二十四节是蛮有意思。你们这瞎眼领路的，猛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所以他们如果记得的话，在十五章他们有一些律他有一些传统，他们要特别的一个仪式，洗手洗一些杯子盘子，他的之前这边也是提到洗盘洗杯要做很详细这就是在第二十五节，就是洗杯盘那包括他们用一个会滤他们要喝的水，所以这些猛虫就会滤出来，所以不会喝到。他们很细，连最小的不洁净的东西他们要很小心的，但是呢，最大不洁净的动物就是骆驼，他们反而吞下去。那他们当然没有吃一个骆驼，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跟刚才一样，他们很细，想到很细的律法十一奉献的这些茴香这个芹菜这些，但是他们公义、怜悯、信实反而都没有做到，他们就是吞下骆驼，就是没有做这些。好，现在我们就看接下一段，我们就看二十五到三十六好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坟似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坟，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德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好，所以在这段首先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罪是什么，他们的罪是什么，主要是他们的心是邪恶的。所以耶稣用这些比喻说像一个杯子外面是干净，但是里面是脏，或者坟墓是刷得很干净，坟刷得很干净，但是里面是死人的骨头，很不洁净，是邪恶的。那之前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看过这个，等一下要看那边。反正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们外表上他们所的行为人家看到的很多都是很好的，但是里面 都是邪恶，是有罪的。现在我们就复习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以前所看过的，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是差不多一样。马太福音十五章一节开始，一直一节到第二十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同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上帝的诫命呢？上帝说要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连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所以这边也是差不多一样他们会注重这个外表洗手，他们吃什么会不会污秽他们，但是真正污秽人就是从他们就是邪恶的心所出来的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应该有的在心里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从这个应该出来一些好的行为，但是他们没有这些，他们反而里面就是骄傲，也是自私也就是不敬畏没有真正的敬畏上帝。好，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罪，在第25到28节。接下29到36节，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就是拒绝上帝的道。当上帝差遣先知给他们，自从很早之前旧约的时候，这些宗教领导人、犹太人都拒绝他们，所以这些人、这些耶稣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把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们就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异人的墓，说：哦，如果当时我们在场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这些先知杀害了，流他们的血。那耶稣就说：哈，你们就证明说你就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然后32节，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其实这个是一点讽刺的话，耶稣知道他们就是拒绝，不仅是拒绝先知，他们是拒绝上帝的独生爱子，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拒绝基督了。所以你们就继续下去，耶稣就任凭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是那么败坏所以他们也会继续这样子。33节你们是蛇类毒蛇之种，你们不会逃脱地狱。34节，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耶稣也就在讲他自己，两天后他们就是会安排耶稣被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所以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他们真的是鞭打耶稣的门徒，这些使徒们也是 追逼他们从一城到另外一城市，所以他们本来这些宗教领导人本来做，他们正要做，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将来也会做。所以就是接下来就是从亚伯，就是创世纪第四章亚伯，一人亚伯的血，一直到撒加利亚，就是撒加利亚就是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都在杀害上帝差派给他们的人，甚至耶稣基督自己他们要杀害。然后36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稣这边可能当然是讲他们要下地狱了，但是他也是讲公元后70年罗马政府罗马军兵完全拆毁了耶路撒冷，特别是圣殿完全拆毁了所以就是一方面上帝对耶路撒冷，特别是对这些宗教领导人对他们的审判，所以36节特别是在提到这个。好，那我们现在就看最后一段37到39节。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37节是非常重要。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就是总结他前面所讲的这个29到36节。但是接下很重要的，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耶稣很爱这些人，虽然他们一直在拒绝上帝，拒绝上帝的先知，拒绝耶稣基督自己，耶稣还是像一个母亲很爱他的儿女，像这个母鸡爱他的小鸡，他们要拒绝他们，但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就是不愿意的，只是你们不愿意。其实这章那23章里面，耶稣一直责备骂他们，也是因为耶稣爱他们，因为只有这样严肃的很严格的责备或许会让他们醒悟过来，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很刚硬，耶稣很温柔地跟他们讲是没有用，他们就是拒绝，但是如果耶稣用这个非常严厉的话，或许可以让他们醒悟过来，至少几个可以醒悟过来。那关于这方面，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之前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如果记得的话，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人年轻人就来问耶稣他应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耶稣说，好，你们要做这些诫命，十条诫的诫命。这个人说，我从小都这么做他太傲，他根本没有。但是耶稣说，好，你还要把你所有的分给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跟从我。那我特别要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在马可福音同样的记载，同样的事件，但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多一句话是很关键的。我现在念从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是同样 的事件。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然后耶稣就一样，就是同样的事件，就是要你们要遵守这些诫命。那他说，我从小都是做了第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关键的就是因为耶稣爱他，看着他爱他，所以他才会跟他讲这个很严谨的很严格的律法，他需要变卖所有的。 为什么耶稣爱他的时候会讲这个严肃的话呢？因为耶稣就是让他醒悟过来，让他了解其实他没有做这些诫命，他做的不够好，他就是不能靠他自己，他一直认为他可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但是耶稣说 你不行，所以耶稣一直要，因为他爱他，他就是要让他了解这个，那这个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所以好像开始达到目标。那我们不知道之后他有没有承认他没有办法做到，然后求耶稣赦免他的罪，相信耶稣拯救他，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就是需要这么严肃，因为他爱他，让他醒悟过来。马太福音23章也是耶稣因为他爱这些宗教领导人，爱耶路撒冷，他才会这么讲。虽然很可怕，但是他们现在的情况已经是可怕了，他们就是要下地狱。如果耶稣让他们我不行了，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厉害，就像那个年轻人他认为他可以做。所以其实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他们主要的问题在他们教导，还有他们自己看他们跟上帝的关系，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靠自己，他们也叫百姓说，你如果够好的遵守律法，你也可以靠这些跟上帝有好的关系并且也可以上天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法利赛人实在太骄傲了，他们也是让百姓靠他们自己的善行，靠他们自己遵守律法，也让他们变成太骄傲。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只能从他领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标准，他100分的标准。所以耶稣因为要让他们醒悟过来，所以他才讲这么严肃的律法。那这个也就是让我们回到第12节，在第12节耶稣就说凡自高的像法利赛人自高的必降为卑，就是卑到地狱去了。自卑的必升为高，自卑的就是了解你不怎么样，你不够好，你没有达到上帝 的标准，那承认你的罪，从上帝领受赦免，领受救恩，领受永生，那他就给你升高到天堂去了。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小孩子，特别是第18章19章耶稣说小孩子是天国的模范，除非你变成像小孩子才可以进上帝的国因为小孩子就是卑微的，他们只能依靠父母我们也是在上帝面前只能依靠他，我们没有办法给上帝看什么，我做得很好，像法利赛人认为他们都做得很好。好，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看这一章23章，我现在简单的做一个总结，也是要提到一些其他的经文，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还是要从第12节开始，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现在我要我们想一下，谁是最高的，但是他降为卑？那最高的当然是上帝自己，也可以说就是耶稣本来就是上帝，但是呢他真的是降为卑，所以我们可以高，对不对？我们现在就看腓立比书2章5-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为自己与上帝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所以 其实耶稣他不需要降为这个卑微降低，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到一个最低的地步，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甚至跟他的父隔绝了，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因为他这样子，他真的是降为最低，所以上帝就是这边说第九节，上帝父上帝把他升为至高，他现在就回到父上帝那边去，在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耶稣是这样子。那保罗在这边说，我们应该像他，我们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的确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应该降为卑然后上帝会给我们升高，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罪，上帝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呢，耶稣所做的不仅是我们的榜样，其实他所做的就是为了救赎我们。所以现在我们就看马太福音二十章，看到类似的经文，这个是就是几次之前看的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开始。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个母亲跟他两个儿子就是要这两个儿子在耶稣的左右最高的位置，他们认为哇，他们有够资格就可以坐在这些位置，所以他们就是要自己要自高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相反的一个概念。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你们不要这样子，不要像这个外面的世界一直要管辖其他的人。二十六节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那样要高，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就是耶稣自己，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边耶稣也是说，我是你们的例子，你们的榜样，你们的模范你们要像我。但是不仅是这样子，耶稣的确要服侍人舍命，但是他要做人的赎价，他要做人的赎价。因为虽然我们应该就是像耶稣那样，但是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应该卑微，但我们应该很谦卑的服侍其他的人，但是我们都没有做到，我们都还是很骄傲。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模范，我们的榜样，但是更重要的最基本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赎我们的罪。因为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服侍其他的人像耶稣服侍人一样，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只是赎我们的罪替我们受我们应该受的惩罚，并且他有这个完美的榜样，完美的遵守律法，也是代替我们做。那接下所有受洗的人，我们就是可以说是模仿耶稣或者跟随耶稣。因为圣经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就与耶稣一同埋葬，一同死，一同埋葬，就是跟耶稣一同降为卑，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最卑微的。在洗礼里面，我们与耶稣联合了，我们与他一同埋葬，但是也与他一同复活。所以耶稣复活至高的，我们在洗礼里面与他一起复活，并且因为我们借着洗礼与耶稣联合了，我们穿上披戴基督的，所以将来有一天上帝也会把我们升为最高，就是升到天堂里面，因为我们与耶稣连接了，洗礼把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上帝的道使我们相信耶稣，与他连接在一起，重生我们，重生就是与耶稣联合了。所以上帝真的是做一切的，差遣耶稣借着洗礼把我们与他连接在一起， 结果呢，最后呢，我们就是升为最高，升到天堂里面，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章马太福音23章是不容易，因为耶稣一直责备他们，但是就是因为耶稣爱他们，耶稣也是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虽然你可能已经是基督徒，但是你还是一个骄傲的罪人，像我自己一样。我们需要律法，像法利赛人需要律法重新提醒我们，我们是不行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属灵疾病的人，我们需要好医生耶稣医治我们。感谢主，他已经医治了我们，求主借着他的道继续 保持我们，保守我们在信心里面，保守我们在基督里面，求上帝不断地借着他的律法提醒我们，我们还是罪人，但是更求上帝借着福音提醒我们，安慰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所做的，我们的罪蒙赦免，因为耶稣救赎工作，他救赎了我们，并且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借着洗礼，我们与耶稣连接在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义人，完全是因为耶稣自己的义。感谢主一切的恩典，奉阿们。